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725集，地龙。马贼们纷纷回头，目瞪口呆。这时多多跑到了展昭身后，展昭连头都没回，反手枪一声巨缺出鞘。乌金古剑带出的光芒和肃杀在月光下浮动，马贼们被展昭和白玉堂一前一后挡在了中间，杀气震慑下，马匹原地转圈，发出焦躁的嘶鸣声。马贼一个头子看了看两人，就知道绝对不是善茬。所谓常走夜路，总有遇到鬼的一天，今天遇到的估计就是要命的阎罗了。马贼们都看首领，首领拨转马头，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个时候打起来，打不打的赢是一回事，这边离黑风城太近，万一动静把赵普的兵马引来，那就完了。只是那群马贼还没来得及撤离，就听展昭突然开口： 哎，问你们个事儿。 那帮马贼显然也听得懂汉话，首领用有些生硬的汉话问他： 你想问什么？ 为什么你们叫马贼呢？ 众马贼一愣，那边的商贾队伍也一愣，白玉堂补充了一句： 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？ 马贼们此时神情复杂，不明白两人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这时就听商贾那边的老头突然开口： 马贼这个名字源于北魏，一帮普通的土匪被抓住之后推到马市准备斩首，谁知道他们挣脱枷锁，抢走了马，骑着就跑，于是被称为马贼。最开始只是指偷马贼，后来骑着马快速行劫的匪徒称为马贼或马匪，与一般的土匪不同，主要是速度快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最开始是偷马贼，所以叫马贼呀。 展昭一脸长知识了的表情，白玉堂也挑了挑眉。 对了， 展昭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袖子里摸出一根哨子一样大小的小竹筒，两指夹住往空中一弹，随着咻一声破空之声响起，那竹筒飞上半空之后炸开，随后就见远处尘土飞扬，欧阳给展昭和白玉堂安排的那100旌旗火速奔袭而来。马贼们一看赵家军的旗号，喊了一声不好就想跑，然而他们刚刚调转马头，突然空中什么东西飞了过来，几个马贼下意识一低头，一只毛那么长的箭落到了他们的前方，稳稳扎进地面，晃动声带着余音拦住了他们最后的去路。箭是云雀翎，尾部一朵蓝色幽莲异常漂亮。展昭和白玉堂转眼看，就见那100骑兵之后，龙桥广也带着人来了，右将军手里拿着他那张强弓，骑着斑斑不紧不慢往这边踱步。 哟，这几个马贼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龙桥广怎么还亲自来了呢？ 转眼那些旌旗已经到了跟前，将马贼团团围住，弓箭对上，让他们下马。马贼们只好下马，双手抱头跪在原地，束手就擒。龙桥广到了就跟展昭和白玉堂道辛苦，样子颇欠抽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拿他没辙，拽着马缰绳到了马贼前方。龙桥广扫视了一眼，最后笑了，单手靠着斑斑的脑袋，另一只手轻轻摸了摸自己那一撇小胡子，看马贼当中跪着低着头的一个年轻人： 老贺果真算无一策呀，你小子还真躲在这儿，那俩小沙贼还有点用处。 展昭和白玉堂顺着龙桥广注视的方向望过去，只见马贼之中有一个人缓缓地抬起头，那人显然是一个汉人，在一帮外族马贼之中显得格格不入。那年轻人盯着龙桥广看了一眼之后叹气： 你们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呢？老子都说了不想趟浑水。 那就由不得你了，你都跟马贼们一伙了，要不然将功赎罪，要不然推你去杀头。 你们讹我？ 龙桥广一乐，对两个士兵勾了勾手指，两个士兵下马将那个年轻人绑了，带回了龙桥广身后的队伍。其余马贼交由那些精骑捆绑之后，押送黑风城等待处置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原来不只是让他们抓马贼那么简单呢。 他是谁啊？ 这小子绰号叫地龙，抓了他好久了，老何要他帮忙办点事儿，不过每次他都溜走。这小子贼得很，一闻着官兵的味儿就跑得没影了，这次多亏了你俩才给抓住了。 地龙？地龙不是地下那种软趴趴的虫子吗？ 嘿嘿嘿，这小子大有用处，就这么宰了太可惜了，送回去交给老贺，能救不少人。 哦， 展昭还挺好奇，不过看情况又是说来话长，就想着等回去之后再仔细问贺一航。白玉堂此时也上了马，两人见大功告成，就别过龙桥广，调转方向继续赶往魔鬼城。龙桥广见旁边一堆乱糟糟的山谷，就凑上前一看，为首的老头发现是老熟人。 哎呀，这不老长头吗？又去卖茶叶啊？ 啊，又将军。 老头可算回过神来了，指着远去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那俩？ 哎呀，那俩都有心上人了啊，想招女婿没戏了。 龙小广一贯的话痨，搭着老长的肩膀，招呼手下帮商贾队伍收拾东西，顺便治疗一下伤员。 哇，抓伤的挺多啊。那三只脱毛鸡带回去，回去炖了给你们押金。 欧阳指着地上三只秃鹰，老长头想问问刚才那两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展昭和白玉堂，可惜龙桥广一直叽里咕噜说个没完，老头张了半天嘴一句话没插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帮着赵普做了一回免费劳力，抓住了一伙马贼，顺便救了一对商贾，继续赶路回魔鬼城。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大漠上月朗星稀，白云帆和早多多快速驰骋，很快两人到了魔鬼城的城门外。进城之前，展昭还调侃： 你说咱们俩要不要买个锅子呀？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上前敲了敲城门，城上早就有火凤堂的守卫跑出来开门。 五爷，展爷，这么晚呢？ 展昭点头，和白玉堂一起进城。进了城吓一跳，原来这魔鬼城晚上比白天更热闹。此时就算放在开封，估计大部分的人也都已经睡了。可是这魔鬼城晚上夜市灯火通明的，不知道是因为迎风节的缘故，还是这帮魔鬼城居民实在是太闲了，所以每晚都那么折腾。晚上的活动显然比白天要丰富，而且还多是娱乐活动。一旁的路边好多人投壶，还有丢圈套娃娃的，那边挂了好多灯笼猜灯谜。不远处楼上不知道是不是一帮才子在吟诗，对面大群姑娘跳舞弹琴，仔细看还是男女都有的。另一边是唱戏的，也不知道是哪儿请的戏班子，南腔北调的那叫个乱，一大群娃娃在路边戴着面具满世界跑。展昭和白玉堂牵着马走两步，就会被一个蒙着眼睛躲猫猫的小娃娃抱住。展昭和多多一人一马，都是爱热闹的性子，哪儿有好玩的就被引过去了。白玉堂无奈地一回一回往回滴溜，终于是走过了长又拥挤的街道，到了火凤堂的门前。火凤堂也没关门，桑奔和一群小孩在门口不知道闹腾什么，见他俩来了就跑过去。 怎么样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大致将事情讲了一下，桑奔倒是松了口气。 啊，没愁就行啊。那小莲子这会儿心情好了，妹子在哪儿呢？好看不？ 还在黑风城呢，挺好看的。 性情呢？随林业火还是温柔点？ 跟林业火差不多。 那算了。 桑奔直吐舌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两人进了大院， 就见院子里更加热闹，天尊和阴侯还有无沙大师和柳寒星四个老头子打马吊呢。展昭和白玉堂望天，他俩还想着这几个老头多担心林业火和邹良，担心的觉都睡不着呢。这下可好，觉还真是睡不着，看着欢的。 哟，吃饭了没？ 殷侯看到展昭和白玉堂来了，拿了桌上的糕点给两人，展昭接了，坐在一旁看老头们打马吊。五杀大师问了几句，白玉堂也找了张椅子坐下喝杯茶，将事情大致一说。天尊等人点了点头，也没多评论什么。林业火的父母和邹良的母亲都过世了，十分不幸，但幸好邹月和依依都留了下来，起码两人一人还有一个亲人。诸葛音一听林业火还有个漂亮的妹妹留下来，心情大好，就说要跟展昭他们一起去黑风城照顾小姑娘。罗子木和桑奔也扑进来说要跟去瞧妹子，火凤堂上下立刻传遍了，一时间整个魔鬼城沸腾了。啥？小林子有个失散多年的漂亮妹子？展昭和白玉堂隔着一座城墙都能感觉到外面群众的热情。 依依要是回了魔鬼城，估计会被金子银子活埋的，需不需要给那丫头准备一口大点的锅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